还有的说，第一份工作唯唯诺诺，很不自信，后来发现职场上没有人把你当小孩，心态调整是最重要的，别把自己当小孩，这点真的很重要。还记得自己刚毕业时候的样子吗？可以回想一下。当然每个人都要亲身经历了，才能够真正的靠自己来慢慢长大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能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忘掉，谈天黑得太早，来生难了，还恨一笔勾销，为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 在因为曾经的痛苦所以幸福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，爱无所谓早晚，幸福也是如此，把时间拉长一点，年轻时以为泾渭分明的痛苦和幸福就会失去边界，人的记忆力其实才是最温柔贴心的治愈剂，不管是伤心还是快乐，过去的事情都会恰恰好的想不起来，把时间拉长一点，过去的都会过去的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，小雨为谁 响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说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森林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流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满怀的激情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

变成三个人的难过，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，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。当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。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，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。 一个话题叫有遭遇过什么样离奇的受伤经历吗？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回答的。比如有人说啊，高中在家做作业，好不容易解了一道数学题，身为数学白痴的我那刻狂喜下怒拍了桌上的仙人掌，那酸爽挑灯拔了大半个小时，哎呀想想都疼啊。还有一个人说啊，上初中的时候橡皮掉地上了，然后呢坐在板凳上弯腰去捡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莫名的一瞬间失忆了。他看着自己的手，觉得是一只陌生的手在伸向自己的橡皮，然后就特别火大，咬紧牙一脚跺上去，他的手就肿了。好奇葩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你也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奇葩离奇的受伤经历。行了，你先想着，继续来听歌。 愿我收下的玻璃瓶，埋藏我多少的曾经，多少孤独的深夜，多少眼泪沾湿我闭不上的眼睛，打开我的玻璃瓶，曾经，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，曾经被欣赏了我的心，至少现在我拥有你。 我和你 一人一只翅膀，想用就能飞翔。 以后每 一分一秒，我都拥有你在身旁。 哦哦哦， 一切都想着你，不能再犹豫将相信，反正一哭一笑都因为你，我的一字一句不必怀疑。 没有了你，雨打滴答滴，没有了你，风也在叹息，没有了你，世界再美我始终如你，直到终于遇见了你，你让我生命有 飞翔， 以后。

淡，爱情永驻。 树之美，修气质佳韵，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复杂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0333，我爱的人。 前段时间有朋友过生日，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打麻将的人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人给他做的生日蛋糕呢，就都是麻将这样的，觉得还真是挺逗的。所以呢，生日礼物或者生日蛋糕真的是可以越来越有创新了，要看你的心意了，他喜欢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样的。身边就有朋友说总是不知道送什么生日礼物，可能就会到某度上问一下，或者到某宝上直接搜一下生日礼物。其实呢，你了解对方的话，你应该知道他会喜欢什么，有心意有创意。好了，不说生日礼物了，如果你今天恰巧是过生日的话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行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静静温柔，自由自在快乐，让你随意守候，只有我很寂寞寞，一个害羞的我，从你来你才不不是我，我还会送你回家，我还会送你回家，在这路上我照顾你，我呵护你，我等你，我爱你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哦，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伤心怕潇洒又寂寞，好好爱我，不小心的错过，只会换来一辈子的漂泊，就让我送你回家，就让我送你回家，在这路上我照顾你，我呵护你，等你，我爱你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。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在这路上我照顾你，我呵护你，我等你，我爱你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，一辈子都让我，一辈子都让我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，让我送你回家。 送一点正能量吧，听这样的一段话，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， 取决于途中的坚持，纵有千百个理由放弃，也要找一个理由坚持下去。能激励你、温暖你、感动你的，不是励志语录、心灵鸡汤，而是身边的爱人和朋友。一定要和积极、充满正能量的人同行，勿忘初心，方能始终。在这样安静的时间里听到这样的话，希望是有正能量，希望是比较暖心的。要记得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一起坚持下去。好啦，继续来听歌。 斟酌怎样洒脱，装作不太在乎这个结果，摩擦着的情也慢慢淹没，想好好解决却没有线索。总有什么不让我们都会觉得不妥，只因为我们都太会闪躲，所以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我们的爱情轻如毛球，弄皱了所有温柔，谁说什么都像借口。就算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内疚，我们的爱情那么丑，弄皱了仅有的温柔，变成了麻糟的念头，让人感觉烦恼好难过。 抚慰我内心。

听到的这首很给力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Bad Boy。 有的时候发现阿妹的歌能够叫醒你的耳朵，就真的是本来可能比较困，然后听到她的歌就会一下子精神起来了。也不光是这种嗨一点的歌，还有安静的歌也会想着跟她一起唱起来。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你也会想跟她一起哼唱，可能你还非常喜欢她弹吉他的感觉，也是老歌了，袁惟仁的你不知道的我吉他版哦。明天早晨的7点再见了，明天是周一，别忘了今天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准备重新开始。好了，听歌吧，拜拜。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时光倒流，画面轻如依旧，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，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，给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你还难过，你不知道的我。记忆拖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，点黑了我心中，点亮了我哭的眼睛，鼻子和明天都是重的。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或许缘分到了，开了笑了散了，哪怕是过眼的云烟，怕是从未曾实现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也就代表我了，在世界边缘的尽头，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你还难过，你不知道的我，哦，你不知道的我。 Can you wait for my cue? Stand by.